專責委員會沒有傳召的權力。報告說，委員會索取資料和取證困難重重，相關各方亦都拒絕出席研訊，各方只是提交對本身有利的資料，專責委員會無法以公平客觀的方式達至任何可確立的調查結果、觀察和結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签署香港自治法和一项行政命令，追究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的责任，授权制裁损害香港自治的人和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并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行政命令的措施包括取消对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的特殊待遇，撤销对出口香港商品申请许可的豁免，同埋冻结危害香港民主人士在美国的资产。美国政府亦都有意终止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并会采取步骤结束向香港警队或者其他香港安全部门提供培训。在北京，外交部强烈谴责，强调中方将会做出必要反应，对美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不得实施香港自治法案。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定将会予以坚决回应。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地区普遍晴朗和酷热，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07点，跌70点，总成交金额1,38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4点，跌2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8.8跌3元，腾讯控股538.5升13.5，阿里巴巴242.8升2.4，美团点评200.8升3.7，小米集团16.32跌1毫，新上市的祖龙娱乐是报18.56，吉利汽车17.7跌4毫，港交所355.6跌2毫，中国平安86.65跌6毫，斯摩尔国际33.1升4.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769，瑞士法郎8.256，澳元5.426，加元5.701，新西兰元5.081，欧元8.844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12。日经平均指数报22,945点，升358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98美元，卖出1,80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坏车事故先啦，在东区走廊的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在北角码头对开的慢线呢就有坏车阻路。咁啊，而家大众是多车的，经过时间小心啲啦。咁另外啱啱收到一宗意外事故啊，喺弥敦道嘅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在旺角道对开，因为有意外，而家多车啊，塞到去旺角警署嘅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对开，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旺角警署。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比较多车啲，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路面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住康庄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过海方向近住骏发花园至到果栏段，现时交通都是繁忙的。

知，夹硬于今晚做戏，无聊无聊无聊再唱歌。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难道唱寂寞？越难越难越过，怎么再愈快愈快愈快作恶？几度到后来，后来没太多，无谓作状，怎么会仍然仍然仍然合拍？怎么自尽快尽快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 骚动音乐，本嚟有尊龙今日郑安琪。 踏上飞机，背上行李，越过冰山，越雪地，原来还是你。 新歌今日叫做合唱歌，爱情有好多唔同嘅关系嘅。 让我叮嘱，怕你忘记，如果分开与隔离，再废去一。 这首歌讲到应该包括有情侣啦、夫妇啦、前度的关系等等。至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他们的新歌就是讲另一种的关系。其实都不知道这种算不算爱情的关系的。因为这种的关系是讲紧女神和冰之间的关系。 咁又唔知點解我哋呢一班嘅嘉賓佢哋好似即係十年冇上過嚟咁樣，有種參觀港台嘅第一次嘅興奮。 係啊，半年以嚟第一次踏足港台，我哋歡迎 DJ 啊！ 好得意啊！呢度嗰啲 係啊，係咪好古色古香啊？ 發現半年嚟你哋完全冇進步過， 好經典，好喜歡呢一樣嘢， 好 classic 啊！記得喺大門口影張相喎， 影相啦， 影咗啦嘛，喂嗱，你嚟到你今年咧已經有第二首係派台嘅作品啦，咁樣咁你先前咧銀河修理員咧，其實咧我都覺得幾犀利，因為佢不斷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枝節可以延續開去嘅。譬如之前我睇到佢哋有一個咧，就係同係粵劇一個嘅表演者啊，係你叫杜永森，叫一個 crossover。我覺得嗰件事我睇到嘅時候，咦幾有趣喎！ 係同埋容許我即係再一次重申，那個 MV 男主角真係好靚仔，真係好中意佢。好啦，講完 啦，好 你哋。 哦，阿 Will 啊，係 咪啊？ 係 啊， 你一定要講你中意呢樣嘅。 唔使太認真，可能個故事寫得好咧 咁。點咧，姐？啱啱我講杜永森，你係拉咗去人哋男主角嗰度。 杜永森 。係啦，因為嗰次係一個嘅點樣嘅形式嘅合作嚟嘅，其實。 嗰次其實好犀利，嗰次係其實同5G 有關嘅，即係我哋夾緊 band， 我哋後面有個視像啦。 係啊，我見到。 杜永森係喺第二個地方 live 同一時間有部機拍住喺嗰度 feed 翻出嚟。 即係真係用嗰部手機，真係用嗰個5G 去 stream 翻嗰啲口型啊，各樣嘢落去後面咁。 但係嗰次係咪應該你第一次同即係中樂？ 是 有一個嘅 crossover， 係係 係咯，因為譬如 arrangement 上面你都要即係同佢有配合噶嘛，其實都 係啊，都傾咗一段時間， 搞咗好多輪， 係 因為嗱講真，即係中樂就當然唔係我哋彈嘅啦，因為真係唔識啊嘛，咁揾咗一個咧叫賓 Sir。賓 Sir 就好勁喎，佢會即係呢一個佢自己會譬如自己錄翻咧，自己彈翻所有嘅 中樂嘅 orchestration。 嗯，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其實當接收到呢樣嘢之後，其實大家都好拗頭啊。係，即係首先我哋要做自己做 research， 咩叫做原來唔係中樂喎，其實佢好 specific 話要係。粵劇亦唔係京劇喎，佢話你小心啊咁樣，對唔住， 因為係唔同嘅其實 係啊，原來係唔同喎，咁我哋就做啲 research 啊，咁咩先至係啱，咩先叫 OK 咧咁樣。咁同埋亦都唔可以話你可以太投入落去咧，你變咗就好似你脱離咗，即係觀眾會，因為始終大家都可能唔係成日聽粵劇，咁好唔明啊嘛。咁我即係我覺得我哋已經盡量同阿杜永森，其實佢都明白嘅，即係佢都係對佢知道呢個一個 art form， 佢亦都好叻，但係佢亦都明白可能有啲觀眾係少聽，咁所以佢其實佢幾好啊，佢係作為一個佢係比較後生嘅一輩嘅。star 喺呢個 feel 裏面，咁變咗佢咪會我覺得佢有個使命去即係將呢樣嘢推廣啊。 OK， 幾好啊！ 但呢啲 crossover 會唔會令到你哋可能喺你哋嚟緊嘅音樂方向？咦，我哋又可能有多啲唔同嘅元素？咦，會唔會有機會有個化學嘅效果可以出到嚟咧？ 有啊，原來即係中學係中樂， 中學之餘啦， 中樂。即係中樂，我發現原來係係咧，其實有少少慚愧，我即係咪先亞洲人，即係會唔會又唔識，即係覺得會新鮮咧？但係我覺得可以之後可以 explore 一下咯。 同埋因為佢現場配色，我覺得做得好有型，即係嗰樣嘢唔會令人覺得啊，粵劇係咪就係老土嘢咧？唔係，係有型嘅一個搭配 嚟。係啊，呢個絕對做到。 OK， 嗱，因為咧，我哋頭先講係銀河修理員啦，咁我嗰首歌已經係即係唱咗即係好長嘅時間，而我覺得近年咧，即係以一首嘅派台嘅作品咧，可以 last 咁耐，其實係幾難。難得嘅，因為好似好多時都係三四個禮拜，跟住就啲人就會過咗個新鮮感啦。咁然之後我哋就要等啊，咁下一首歌噶咯。咁但係呢首歌係不斷地有新嘅嘢發生緊啦。咁但係始終有新歌噶嘛。係啦，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就叫《愛的美敦書》。咁我喺度睇個歌名嘅時候，咩嚟嘅咧？ 一路以為打錯咗啦。 係啦，喂，解釋一下嘅，介紹下今次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先。 《愛的美敦書》首先我睇到個歌名咧，我同你反應係一樣。 係 啦，咁。但係我都即刻諗啊，唔似中文嘅 feel， 我即刻諗啊，嘗試撞個英文落去，咁真係 automatum 咯。咁 automatum 咁即係最後通牒啦。咁其實係咩咧？咁跟住其實我亦都覺得我第一個 instinct 又唔覺得 Wyman 係睇套戲而有 automatum， 我即刻上網 search， 咁原來以前真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係嘛？ 冇錯， 有個作家寫本書叫 automatum， 咁真係講愛。情呢樣嘢， 哦 okay、 那個應該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如果咁講嘅話 ，anyway， 但係都一百年前嘅事啊。 係啦 ，anyway， 咁呢首歌其實Wyman， 我記得寫完個詞，跟住佢第一個嘅所謂嘅 memo 話俾大家聽，呢只歌咧同之前嗰只係好唔同嘅，呢只歌係一隻兵歌嚟嘅，咁係一個單戀嘅狀況下，你其實到你發現到咧，其實你一個兵嘅時候，你真係你要同自己講你要完咗件事咯，如果唔係你真係冇命。咁我覺得幾得意嘅，我覺得呢我咁樣答咧，亦都可以拉落去。其實呢只歌咧係我哋今年做緊呢只碟叫 Limericks 啦。其實呢只歌咧係成秋歌嘅第一隻歌，而Harry 都話係因為呢只歌而諗到 Limericks。呢、這個主題去做隻碟嘅咯。 OK， 咁嚟到 DJ 英語教室啦。咁咧， 係啦，跟住好 Limerence，Limerence 係咩嚟？ 係咩嚟嘅咧？咁樣你哋介紹下啦。係啦，呢、這個字點解嗰陣時會諗到呢個字出嚟？ 哦，因為我本來咧想今年出一隻碟咧，即係愛情啦。咁你但係我覺得好似你冇理由隻碟就咁講愛情，你冇叫 DJ Love 噶嘛？ 嗯， 即係。我覺得一定會有好多人用過嘅，即係直接就咁叫 love 咁樣。咁我咁咩係啲勁啲嘅 love 咧？係，日日要一個字喎。 係， 咁我即係上網就開始睇好多關於即係咩愛情嘅。我然後咧發現有一個70年代有個心理學家咧，就呢、這、一個佢話我堅信有一種愛情咧係唔可以叫做 love 嘅、 嗯， 因為呢種愛情咧係會有關乎呢、這、一個直情係佢嗰種痴愛咧，係嗰種愛係大到係會影響到好似吸咗毒咁樣嘅，同吸咗毒一樣咧，佢 scan 你個腦電波嗰陣時候嗰、那個轉變係一樣嘅。 咁 咧即係佢話，所以佢話我覺得普通嘅愛情咧係冇呢一種嘅腦嗰種 chemical 嘅轉變，所以咧我要俾第二個名俾佢，呢、這個咧就呢一種極端嘅愛情。就叫 Limerence 啦，咁我覺得哇，好似好咩？咁我訂咗本書翻嚟睇，但係冇睇曬，好 dry， 啲科學嘢嚟嘅。咁但係我明白咗個感覺、就是，即係如果你要講一首歌愛情嘅，不如講一啲好激烈嘅愛情啦，唔係普通嘅愛情。咁所以我覺得 Limerence 呢個名同埋裡面嘅歌，我覺得都幾好啊， okay. 都幾襯。 来自一位拥护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河？成为你密友。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纵坏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 你翻起半锅，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补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爱的未敦的暖波，来唱吧完美地下朵，我当然盼你接住我，结果可会碎落满星火。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上个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祈求望能吻你，天国也愿能过我，真的不敢讲也太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主席李卓仁、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十五人被控在去年八至十月组织和参与四场未经批准的集会活动。四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十五名被告早上抵达法院应讯。控方说得知辩方没有打算就案件转介至区域法院进行司法复核，申请将四宗案件押后到7月30号，以转介到区域法院进行答辩，所有被告获准议员有条件保释。已解散的香港众志去年3月在政府总部示威抗议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前主席林朗彦期间冲入东翼大堂涉嫌袭击一名保安员，林朗彦否认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审讯，裁判官拒絕接納事主的證供，裁定林朗彦脫罪。事主在庭上作供時說，事發當日見到被告衝入大堂，似乎想越過他身後的襲擊，於是捉住被告的背囊阻止。他說被告撞向他，雙雙跌倒，當時他背部著地，被被告壓住心口。裁判官裁決時說，事主的證供與現場閉路電視拍攝到的有很大分別。根據閉路電視，當時是事主主動上前攔截被告，加上事主承認對事件細節的記憶模糊，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屯門山景村商場的麥當勞分店，昨日凌晨時分，有員工提醒顧客戴口罩時被襲擊，警方證實接獲一名29歲男子報案，說被另一名男子用手襲擊，現場一台收銀機亦懷疑被毀壞，涉案男子登上一架輕型貨車逃去。警方昨晚拘捕輕型貨車的27歲司機扣留調查，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事主的面部受傷，清醒送屯門醫院治理。香港麥當勞發言人說，事件交由警方處理，會全力配合調查，不希望類似事件再發生，又強調高度重視顧客和僱員的健康和安全，會繼續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包括暫不招待發燒和沒有戴口罩的人。日本東京都政府計劃將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警惕指標上調到最高的疫情正在擴大。專家向都政府監測會議講解，認為應該上調級別。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說，疫情形勢相當嚴峻，經濟再生擔當上西村康廉認為已經到了發出停業要求的階段。東京都踏入7月以來，多日的確診人數破百，更經有連續4日達到200人以上，截至昨日的7日平均達到173人，超過緊急事態宣言期間最高的167人。都政府官員說，最近老人設施、職場和家族之間的傳染亦都在增加，並開始波及夜店鬧市區以外的地方。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21点，跌56点，总成交金额146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61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13734点，跌2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8.45，跌3.35；腾讯控股539.5，升14蚊；阿里巴巴243蚊，升2.6；美团点评199.2，升2.2；小米集团16.42，冇升跌；龙祖娱乐新上市19.04；吉利汽车17.7，跌4毫；友邦保险72.95，跌8毫；香港交易所355.2，跌6毫。中国平安86.6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751，日元107.1，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9，人民币6.998，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22,945点，升358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71美元，卖出1,80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去到长沙环道，近住深水埗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白雀街。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有意外，龙尾去到长沙环道近深水埗港铁站。咁至於較早前喺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碼頭慢線嘅壞車就已經拖走咗，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嘅九龍入口只係公主道過海車多，龍尾喺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油塘道。咁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土瓜湾因为有道路工程，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暂时都唔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靠背弄道，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夏日 summer fun， 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彭晴，你介绍嗰啲中女经典情歌就最开心啦，全部都系你年代噶。 豪仔你开心啲，夫妻攻略演绎啲男人点样呃老婆，你做到入型入格啦。 所以天下夫妻听住中女宅男杀很大， 老婆放心， 老公加分， 大家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晏昼2-4点，中女宅男杀很大。 在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做到要为儿多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Come 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嚟到3点半钟嘅 show 度音乐咧，咁我哋继续我哋嘅嘉宾就系 DJ 啦。咁啊，头先就讲咗你哋嘅新嘅专辑咧，个名咧会叫做 Limerence， 即系讲系比爱情更加爱嘅一种嘅感觉啦。但我想问一下咧，呢一张碟入边咧，会系 set 嘅情歌会多啲啊，定系会似系银河修理员呢一类开心啲嘅情歌会多少少噶？ 哦，我觉得好似一半一半，暂时系咪啊？似唔似啊 ？set 嘅多少少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半系 set 啦。 始终因为点解？因为我觉得其实 set 歌容易啲写 嘅。哦， 系啊，我觉得即系你，因为你讲开心。Okay. 我都好想有好多开心嘅歌，即系所以我点解咧？因为近年咧，我成日譬如话好想有填全，不如填全哪里只得我共你啊，或者上年首2084，因为我哋好想好想好想多啲开心嘅，即系好简单嘅 I love you 嘅歌。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嗰啲难写。咁我哋而家叫做话定咗今年一定要全部写情歌啦。咁即系唔可以无可避免就系好大部分嘅都会系。其實都唔係大部分，你當佢十首歌啲六七首係會係 sad 少少嘅歌咯。 OK， 但會唔會 respect 翻到就係咧？可能係你寫歌嘅時候嗰個狀態咧，即係諗哦，原來我寫開心歌嗰陣時係因為你經歷緊啲乜嘢，所以你突然間會有嗰啲嘅 melody 出到嚟，揾唔揾到呢個 pattern 嘅自己？ 有，但係反方向 係。 唔開心就會寫啲開心歌。 哦，係啊，都幾好，即係你人生有六七成時間都係開心。 係啊，係啊，都幾好嘅。 其實係一件值得高興嘅事。 係啊，同埋咧，我覺得大家啊，我都想講少少嘢，又壓大家少少時間，好唔好？ 隨便啦，我 成日覺得咧，作歌咧。啲人成日話啊，你所有嘅經歷啊，你梗係經歷過啦。即係譬如話我暗戀一個女仔，可能譬如話咁可能你個女朋友話，哦，你梗係中意個咩女仔先寫首歌。即係我想同大家講，有陣時候做寫歌嘅人咧，其實好似寫書咁樣。即係喂，我冇理由，即係譬如話我未去過宇宙度打仗，我都可以寫到星球大戰出嚟，係咪先？即係呢啲有陣時候，我覺得係幻想咯。所以亦都話你係咪要好慘？你不如你分下手。你先至可以寫到啲慘歌，我真係覺得唔係因為如果你唔開心咧，我亦都唔可以話所有音樂人咧，但至少即係我譬如我哋作歌咧，會係你唔開心咧，你係唔想掂音樂嘅。我都同其實我因為呢樣嘢，我都同幾個作曲人咧傾過偈。其中一個又同譬如我哋同公司嘅嘉豪講過啦，大家都認為係啊。其實你唔開心，即係你真係唔開心咧。我邊會想即係開個琴，即係咁有情操咩，大佬？我 淨係想咁樣， 係咪先？我淨係想攞住嚿揸住嚿麵包瞓喺地下嘅啫嘛，係咪先？我邊會想即係仲去開個琴咁有情操喺度？唔會噶嘛， 即係彈琴然之後唱歌咁樣。 係咯，即係你唔會 走拍低先。 係咯，係咯。如果你做得呢樣嘢，你唔係真係唔開心咯，講真 係。你係想做 KOL 嚟應該。喂，嗱，咁譬如嗱，寫歌就係咁啦。但係譬如你哋一齊編曲噶嘛，好多時都係。咁譬如喺一啲開心嘅作品，同一啲相對地比較 sad 啲嘅情歌，喺編上面你哋會揾到唔同嘅樂趣嘅其實。 我講先啦，開心啲嘅歌就自然係好玩啲啦，即係個感覺上。我覺得係容易少少嘅。 即係唔好講啲節奏重。 係啦，即係係咯，因為譬如你淨係個諗點好玩嘅時候咧，係容易啲嘅，我覺得，因為你會諗到節奏啊，所有嗰啲嘢，好似 Harry 咁啊。但係如果好似呢啲情歌嘅话，你要用音符，你要用音乐去表达你嗰种唔开心，去感动到人嘅时候，我觉得个层次系高好多，同埋难好多嘅系。 OK， 啊 ，nice， 讲得好啱啊，因为你如果最近用银河修理员同埋我哋微定书嚟计，其实两首歌个 tempo 都差唔多，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佢用呢个情感上边啊，点样可以声音上边令到两首歌系有唔同嘅分别咧？其实我哋都研究咗好耐，亦都录咗好几次先觉得呢个 feel 先系咁样样，咁啊，所以我都而家最后出嚟个效果，其实我都好开心做到嘅，因为我哋微定书系比较再intense 啲，再嘈啲嘅，即係對比起銀河修理員就比較 soft 啲啊，大愛嗰種感覺多啲，所以係咯，呢個係咯，啱啱講話 tempo 上邊點樣可以有個情感上邊，慢歌係好難去表達到細緻嘅。快歌就可能個 tempo 快就已經有 energy 啦咁樣咯，咁但係同呢個 tempo 係比較 難拿捏啲。 OK， 所以啲人成日通常話你唱歌唱得好有情感啊咁樣，但其實一班樂手或者做編曲嘅時候，佢哋點樣彈嗰啲嘢？其實都有一啲嘅情緒擺喺中間。 我覺得打鼓真係好難啊！即係點樣哀傷的打鼓咧？你話即係 我 想象 唔 到。 唔 係 啊， 打鼓真係。打鼓只有開心同埋憤怒兩樣嘅，有冇中間？ 我講真咧，因為我哋每次錄完啊 ，Nice， 即係錄完啊 ，Jacko， 我哋發覺嗱，講真嗰句，我哋唔係嗰啲叫 session 樂手。我哋係識得玩一個 style， 而呢個 style 係叫 DJ style， 因為我冇咁叻去彈到，即係人哋 session 樂手去彈到好多嘢。但係即係你話打鼓打唔打到感情，係絕對打到感情嘅。Oh my god！ 即係講真嗰句，真係即係你話你。死啦！我好想讲好多嘢，因为我 你讲啊，有时间 系咪啊？即系你有阵即系如果大家可以听过我哋啲 demo， 有阵时候啲 demo 做咗，可能要响个碟响个琴嗰度揿啲鼓，然后你听完最后阿 Nice 打套鼓咧，你就知道原来打鼓系有感情的，即系好似。如果你話用歌詞、用唱歌嚟到表達感情，我覺得好最明顯啦，最容易啦。如果你話要用樂器表達感情，你話啊鋼琴啊、弦樂啊嗰啲，亦都大家覺得係最正常啦。咁但係無論我哋係一隊 band 係冇嗰幾個樂器嘅，所以 Unless 頭先所講嗰種難，其實可能有啲觀眾去聽，咩咪你又係打個 beat 啫嘛。但其實我哋有我哋嘅難處就係我點樣 keep 住。是一首樂隊玩的歌，即是話我要跟普通的歌手出的情歌，因為我哋情歌嘛，呢首是有啲唔同。我要話俾你聽，呢首係一個樂隊玩的情歌，但是又唔係齋得個嘈字咯。咁所以可能就會整嗰啲，可能如果我係只係一個監製同一個 solo artist 做的，我可能話唔使啦，不如用琴整咗你個鼓，整個嗰啲 R&B 嗰啲 beat 咪算咯。所以可能我哋少少 DJ 嘅特色就因為我哋夾硬要諗個方法接嚟。 有冇補充啊？呢上面 係 嗰個有感情嘅鼓咯， 同埋而家呢啲技術方便到係用個琴打鼓都得㗎嘛，即係啲好真㗎嘛。但係永遠個人性個感覺就係要用人打先可以做到出嚟咯。 有嘅有分別嘅，佢有情緒嘅，真係會㗎。即係佢嗰日個人攰啲咧，係聽到㗎， 冇咁大力水。 唔係力衰唔簡單，真係聽到，即係直情係錄錄下咧。我哋都好多次噶，錄下覺得阿 Nice 即係太攰嗰日，或者唔係咁高興，淨話不如再去食飯算啦。我覺得好多人會覺得，即係錄樂器嗰啲，即係求其錄咗佢就得嘅。但其實原來係 真 係 聽得出嘅喎。 真係聽得出， 係啊！即係有時，譬如你仲要睇 concert 都係噶嘛，即係你譬如對 band， 然之後你哋 feel 到對 band 好 into 嗰陣時，同佢 hea 彈，你作為觀眾，你感受到個能量係好唔同㗎，即係你有種。唔面圖咯，你唔面圖我都唔面圖啦，大家鬥氣啊咁樣。 好係啊係啊， 俾俾錢買飛入場鬧， 即係我諗作為觀眾嘅自己都會睇過，點解你永遠代入唔到咧？就可能唔係淨係唱嘅問題，而係成隊 band 佢根本都唔面圖嗰件事。係啦，無論你個即係 body gesture 啊，所有嘢其實係 feel 到嘅。 哦，絕對係。 係啊，咁樣。 除了會痛，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你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怪偷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要 世未必可受离苦，绝望里浪观亦是个情操，都怪世道，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最富百孔天堂，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是你心光，若被推倒可再装，举枪的手不怕莽撞，贴出胶纸到尽望，尽是补丁到发光，结局再破烂重分光，人何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横越红光，尽头无岸，远近我都护航，还能换安慰，不必天气多清朗，狂雨暴雪一起对抗，任岁月再坏不至心慌。 喂，但係講開嗱，因為咧其實過咗譬如疫情中間啦，咁你哋繼續做你哋歌啦，但係與此同時都即係多咗好多一啲叫做係網上面嘅音樂會啦，咁你先前都同 YouTube 有一個嘅合作啦，咁樣，咁我有冇唔同咧？會唔會即係又開咗一個新嘅門路？我哋可以考慮一下呢種形式嘅表演。但我覺得個 challenge 就好似始終係冇現場觀眾咧。 係， 對於你哋嚟講，會唔會有一種啊？我哋又需要點樣去到習慣呢一種嘅表演方法？ 哦，要啊！我可唔可以又講一樣嘢？ 我 發覺咧，大家啲眼咧好空泛。我睇翻之後，平時你哋會有觀眾望噶嘛？我哋而家啲眼好似好似好心虛咁樣。我睇翻直播，即係點解大家好似好似做賊咁樣？ 企前面啲人又冇表情喎。我唔係話緊唱片公司嘅朋友同埋製作嘅，但係佢哋好專注做緊佢哋要做嘅嘢啊嘛。所以就個個塊面係冇表情嘅咯。 但你冇个 full 啊，即系你冇个你个眼好似系左眼同右眼 full 紧唔同嘅位置， 开咗啊， 系咯，歪咗你。 我问咗导演一个好白痴嘅问题，我其实咧嗰刻咧，我望住阿添讲嘢嘅时候，我应该望住镜头讲啊，定系望住阿添讲咧？好怪嘅嗰个感觉系应该，因为你系讲俾网络上嘅观众听 啊， 咁但系应该系点咧？所以我嗰下我唔识处理嘅， 系 冇啊，冇咗，系啊，系啊，好搞笑， 所以冇讲， 系啊，系啊，大家个眼咧浮晕到咧， 唔知望边度好啊， 黐线嘅，呢个即系大家，我觉得大家做网上嘅show，原来可能我哋白痴啊，可能大家已经早已识者一定望嗰度， 其实我觉得个分别系当譬如话 YouTube 嘅呢一个 show 系真系一个 show 啊嘛， 系啊， 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喺网上唱歌都唔少机会系啊乜 Facebook Live 乜点都有啦，咁但系其实嗰啲几首歌同埋你知道嗰件事有 interaction， 同埋嗰件事系个性质系乜啊嘛，但系当你知道呢一件事系一个哇即系 YouTube 搞嘅 concert 嚟嘅，其实咁系啦，佢所以个心态系唔同啲嘅，佢心态系啦，你要好认真，你要喺个台度做你所有平时做开嘅嘢，但系冇观众， 系啊， 系啊，咁所以攰噶，同埋系咁，同埋我觉得呢个度过期嘅，过渡期嚟嘅啫，即系希望好快可以做翻 show 咯， 系两种嘢嚟嘅 ，band 真系想做 live show 多， 唔得嘅咁样。 喂，咁但系而家因为已经有第二首歌啦，咁今年你哋呢个 project 啊，所有嘅 planning 啊，而家去到一个咩嘅步伐咧？ 哇，好好啊，我哋其实 搞掂晒啦，已经。 我哋开咗个 group， 系啦，我哋开咗个叫做救命 group。 点解要救命呢？ 因为原来就快要交只碟啦， 系 但未做， 但系做咗两只歌咁样。诶，梗系唔系做咗两只歌啦， 冇所谓嘅 ，OK。因为点解 咁老实咧？ 我成日觉得， 最後嗰啲叫咩臨考試先讀嗰啲咧， 死線啊！ 嗰啲死線嗰啲先勁啊！我嗰啲先係好嘢啊！即係你冇時間去 second guess 你自己，即係自己人話你自己就係你最大嘅敵人啊嘛！即係你 因為 second guess 嘅時候已經出咗啦。 係啦，咁你即係我覺得因為其實我哋就真係要九月交直接俾公司嘅，我好驚。咁但係我覺得咁樣就可以令我哋好專心咁樣去。做呢隻碟，同埋係可能大家最終聽首隻碟，所有嘅裡面嘅即係所謂感覺啊，或者咩係真係真真正正我第一個感覺抌落去咯，冇時間話抌咗佢再改過咁樣。 係，但係呢一張會係一張 EP 啊，定係一張大碟？ 大碟， 哇！ 點啊？我十年未出過啦， 正我呢單嘢， 十年冇出過，係啊係啊係啊， 兩個月， 係啊， 新一張大碟出嚟啊， 好驚！你嗰隻大碟好驚， 但入面就應該係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曲風都會試下， 係、 因為呢個我都幾期待，因為其實過去可能你嗰度講對上啦，譬如 timeline 啦，咁同埋之前玩電子嘅 project， 我都覺得唔係喎，好多新鮮感喺中間可以發揮到喎，咁我幾期待你嚟緊呢一個嘅 project 玩啲乜嘢嘢咧 ？Exactly 嗰啲嘢再發出去嘅嘢咯。 哦 ，OK， 嗱，咁而家就聽住，即係你唯有淨係可以聽住佢呢兩首先啦。係。咁啊，九月嘅時候， 俾多六十日， 佢哋就會交俾公司咩？九月嘅时候，咁啊，梗系希望就系你出完呢张大碟嘅时候，有机会可以现场，到时就可以系唱俾你哋乐迷听。 嗯，希望， 希望到时所有情况都会好啲啦。咁样，今日多谢晒 D J， 期待你嘅新专辑。 Thank you，Thank you。 情愫音机，伟大的穿梭机，在某刻射入幻想，无非为我在宣布。相处，那未来在下雨，但雨中有预言书。愿我可花足一生和你接吻，再走到一百岁那知轻长谈，用几代本物再拼一遍东方时间。 好熟悉啊吓 ！D J 之前嘅派台歌二零八，醒紧翻嚟继续骚动音乐。 咁检出可致癌污染物，九成嘅吞拿鱼样本检出甲基酮，大量摄取会影响胎儿同婴幼儿智力发展。消委会建议市民尽量隔走罐头鱼内的油和盐水先至进食，孕妇和幼童避免进食蓝鳍吞拿鱼等体型较大的鱼类。英国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参与当地 5G 建设，并要求在2027年起清除所有华为的设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华春莹说，中方强烈反对英国的决定，并批评决定是将商业和技术议题政治化，不是基于国家安全所作出。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地区普遍晴朗同酷热。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69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1,58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4点，跌2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8.35元，跌3.45元；腾讯控股543.5元，升18.5元；阿里巴巴243.6元，升3.2元；美团点评200.8元，系升3.7元；小米集团16.34元，跌8仙；新上市的祖龙娱乐系报20.3元；吉利汽车17.68元，跌4.2元；友邦保险73.2元，跌5.5元；斯摩尔国际34.95元，升5.9元；中国平安86.5元，跌7.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773，瑞士法郎8.27，澳元5.433，加元5.708，新西兰元5.088，欧元8.8699。每百日元对港元7.2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2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45点，升358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43美元，卖出1,8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旺角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行车线解封。不过现在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亚街老街至到界限街这一段呢都还是比较多车一些，车龙有待消散。亦都影响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口呢就比较繁忙，龙尾在花墟那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过了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只是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是有些挤塞的，龙尾在银线湾广场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丽晶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纯爱是不是发梦先至有嘅咧？ 埋藏着这梦幻，埋藏着这浪漫。明明心多温柔，爱却很难。曾迷梦遇上之间，无能力去辨认，无余力确定谁内疚。你躲藏，你追寻，让爱找到出口。 本地电影《幻爱》的同名作品，一个纯爱的故事，探讨是不是虚幻才能够完全拥有。作曲编曲监制陈玉斌、林君辉，填词浩然。 仿佛佛有你伴随牵手，我有我已习惯放。 上翻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小尘埃幻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嚟到四点钟之后啦 ，Hi 阿琼 ，Hello Eric 你好啊， 点先？ 今日呢个环节咧系用嚟赞我自己噶，系、哦、啦， 你出歌啊？ 其实如果我出歌，可能唔冇得赞。 系咯，我哋嚟到一个公器私用嘅极致。 唔系啊，系想赞我自己音乐品味真系好好啊！ 点样 judge 咧？我想问一下。 系啦， 咁你赞完啦嘛？咁我今日想介绍咩歌呢 讲下先，因为其实每一年其实咧喺台湾咧系比较多倾向年中会公布一啲颁奖嘅，即系例如其实金曲系通常六月尾七月头咁样去做啦。 台湾金曲奖。 咁但系因为今年因为疫情嘅关系，所以佢成个都向后褪咗啦咁样。咁其实之前咧佢哋有一啲叫做热身赛嘅一啲嘢咧，就系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佢每年都会公布十大专辑同埋十大单曲嘅。 系。 咁我想讲，哇！我睇到个得奖名单啊，呢个就系我今个月赞我自己，即系音乐品味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呢、這个关系啊， 因为你贴中晒嘛，定你播过晒啦，所以介绍过晒 嗱，真系好睇嘛！我讲十首单曲先啦，其实十首金单曲咧，我哋系播晒噶，系啊，我哋系无论四点钟呢个环节，定系我自己四点半嘅 playlist 都系播过晒噶， 会唔会你揽咋？ 喂呀， 唔系我哋客观分析噶嘛。 嗱， 你每日我都话每日播五首，一个礼拜就25首，咁咧你。 系咪？如果呢个节目 一个月就有100首， 即系因为我要播好多歌播送咁样，一个大包围嘅形式咁样。咁其实真心，即系以为以前啦，比如以前旧年，我可能如果有邓紫棋嗰阵，我都未必播得中嘅。但 系 因为今年真系。我都承認，我認真仔細地冷靜地聽翻佢隻新專輯，我都做得好好。咁鄧紫棋嗰隻《摩天動物園》都係入圍嘅咁樣啦，唔係得獎嘅又係啦，唔使唔係去到入圍啦咁樣。咁但係十大專輯當中咧，我就有少少走漏眼啦咁樣，係啦，哎呀，真係一手半手咁樣啦。 哦，所以你今日就係介紹漏網之魚 啦，冇錯， 係。 嗱，但係你俾我講咗之前嘅啲嘢先，嗰個樂隊咧叫做百合花樂隊，佢嗰只專輯啦，佢入圍咗十大專輯啦。咁嗰只專輯嘅名咧叫做《燒金蕉》，燒就係燒烤個燒啦，金就係金銀珠寶個金啦，蕉就係香蕉個蕉。 燒金蕉 係啦，做咩啫？ 好 Q 啊！ 可唔可以認真講啊？ 我想知點解叫燒金蕉？ 其實個意思係燒番薯咁解啊。 哦，台灣即係如果你喺好鄉下嘅地方見到啲人煨緊番薯、燒緊番薯，佢上面係會寫 燒金蕉， 係啦。 咁我然之後我好似放不明啦，但係點解直專輯個名叫燒番薯？ 係啦。 我又不明白 了，就是下一步要跟大家解释的东西了。其实呢这个组合呢是他刚刚推出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呢，我也是见到所有我 follow 的台湾的乐评啦、是直情是赞到癫了的。即首先就有人说是重新开启了台语歌音乐制作的概念。即你想想这件事是一件几咁大的事情。跟住然之后有一些人讲到是说重新定义音乐制作的概念。 哇、 是啊，即你会觉得哇这么劲咩咁。是啦、啊。那我就去听啦。听完之后的感觉是呢， 就重新定义了你对音乐的概念啦。 我就是都真的听不明白。同埋我会觉得他的編曲怎么会这么奇怪的，即完全不是我听得明白。首先他唱台语歌啦，我已经拿着歌词去看啦。咁我又是一个看歌词的人，咁他其实很多台语入字。即你知道有些台语我们看得明白嘛。但是有些台语我们是即看不明白，是因为他那个语言表达那个字就好像我们口语那样，你写个咁你写个咁你落去，其实有些人是会理解不到什么事。所以我又睇唔明佢歌詞啦，就今日我覺得哇，佢編曲咁古怪啊，點啊你想？跟住我就放棄咗啦。 哦， 咁我諗都即係可能係大家 今日就拎出嚟俾大家睇下。 係啦嗱，大家一齊睇下，即係我啲繁複俗子咧，I'm so sorry。 係， 就係、是。所以呢今日要同大家欣赏的这首歌呢，就真的他这只烧金蕉的专辑当中的真实的同名的那首歌就叫做烧金蕉啦。但是都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叫烧金蕉呢，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说他不知道很想要个烧字，他就将台湾很通俗的烧什么烧什么烧什么写晒拿一个 list。写晒之后他觉得哎，他又想过烧金子啦。咩烧猪啦，烧出所有可以烧嘅嘢，佢都写晒，但系佢觉得就系烧金蕉啦，就系、是、直觉。同埋咧呢、這个特别嘅地方 就已经打破咗第一对歌名嘅理解 了，理解啦，系啦，同埋专辑名嘅理解啦。跟住再加埋咧，佢其实编曲当中佢好少用现代乐器， 系 佢多数绝大八成嘅乐器咧都系嗰啲传统啊，譬如 D 打啊， 咁得意 系啊，同埋佢系好笑咧，仲要系话。佢啲樂隊成員係唔識打嘅，佢只係知道點樣令佢發出聲響，嗰、那個 beat 係乜嘢。 係。 而但係佢哋就想用嗰樣嘢係替代落去嗰啲樂器入邊，將佢變成一首歌。 即係佢未必係真係演奏嗰隻樂器， 係啦， 佢攞咗個聲，可能去做個 beat 咁樣。 有一啲歌係咁樣，咁、哦、有一啲歌佢真係揾翻嗰啲老師傅去，係去幫佢哋做嘅。咁好得意啦，真係。同埋咧，佢哋都即係嗰個志氣就係、是、咧，當你哋成日都話啊要做啲好台嘅音樂嘅時候咧，你哋係會攞啲好台嘅元素加入去啊嘛。 係， 即係嗰個元素只係點綴，以令到你首歌感覺 上味 係、 啊、 啦，感覺上好似好台啊嘛。但係你個底其實都係 EDM 底或者點樣啦，但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好台其实是个主菜来的。 是。 即是你够扒是个主菜嘛，是就是他们想做到好台那样东西。就是在已经失传啊、已经没有人识的一些的乐器一些乐手啊这样那些。 好，我觉得好吸引啦、啊，成个概念噶， 系嘛，嗱， 铺排得几好啊！ 一齐欣赏下， 系啊，呢首歌叫做 《烧金蕉》啊。 身悠悠，那晚一起下掉，阿妈笑笑麦啰嗦，是你不对，是你不对。 是有趣的，但是呢它同时间也有一种可能是令到我想起那些道教仪式呢。 啊嗱， 即是那些是那些道教宗教仪式呢。 那你是真的有深度很多的吓，即 是有种那种气氛在那 里。那其实呢他们有很深入的访问，是真的有特登去讲整个制作当中会用那些音乐啦、乐器啦，那是我自己本身不会识的啦。那就以这一首《宵今朝》为例啦。他说他其实成只专辑当中用了大量南北管当中的樂器，咁呢首歌咧就係取用北管當中嘅锣鼓點，可能就係中間我哋不斷聽到叮叮叮叮嗰個鼓。 我覺得你好自信地講一啲你唔知發生緊咩事嘅嘢，我覺得你 我只能因為我識字嘅關係。 南北管啦，你話哦，要私人啊， 係啦。南北管，我咦菜馆名嚟听我乜字？跟住咧，同埋咧，佢入边咧用咗个叫做入弄嘅旋律。咁个入弄咧就系台湾啲民谣啊。咁嗰啲民谣咧有一个大家会熟啲嘅，叫做天黑黑。因为之前咧孙燕姿都有首歌天黑黑咧，佢系嗰啲啊嘛，即系嗰啲你阿嫲会唱俾你细细个氹你瞓觉嘅嗰啲歌。咁佢就话咧，其实系用咗入弄嘅嗰个旋律。咁入弄又系几时用嘅咧？哇！呢个真系，我觉得其实系可以攞嚟做一啲即系台湾文化分析噶啦呢首歌。咁入弄咧就系佢哋做一啲中式嗰啲宗教嗰啲巡游啊，嘅时候会不断重复嘅一个旋律。其实大家想象就好似嘉年华，你见到即系某主题公园入边，其实佢个旋律就不断重复。 即系你就当大坑舞火龙系一个巡游啦， 系啦咁样， 系啦。 咁但系佢就话咧，其实嗰啲旋律嘅特色就系咩咧？就系不断重复啊嘛。因为其实无论你系街头听到嗰个音乐，同埋街尾听到嗰个音乐，其实都系一样噶嘛。于是乎，佢就攞咗嗰个不断重复嘅嗰个音乐嚟做啦。不断重复到咧，其实佢唔系好需要好多歌词噶咋。你睇下呢首歌嘅歌词咧，系得咁少咋 ，total 廿行到啫，系咁样。咁同埋呢首歌嘅歌词内容，即系我特登去搵啲人帮我翻译啦，系冇内容嘅。 OK， 即系中文，即系好似华语歌系唔需要内容噶嘛，但系佢真系冇内容嘅，即系入边就系、是、烧番薯啊，烧番薯，哇，好靓嘅烧番薯啊，咁样。 其实呢个概念，如果你要比较嘅话，其实同外国好多啲 EDM 都类似噶。即係佢歌詞，即係多嗰幾句啦，跟住個底就係其實嗰個 loop 啦，因為佢做咗個 loop 之後就砌啲嘢上去啦。 但係佢真係將成個概念擺咗落去台灣傳統音樂當中咯，咁樣。咁同埋佢呢個係攞文化部嘅資助嘅，咁人哋其他文化部資助咧係好容易就會想將嗰啲字寫得細粒啲啊，費事俾人睇到啊咁樣諸如此類。但係佢個成個封面最大字就係我係攞台灣文化部資助啦。咁同埋佢係好想話俾你哋聽，我呢啲資助嘅錢，我係俾咗呢啲老師。即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几感动嘅位嚟嘅，就系、是有啲资助你可能去咗做啲好靓嘅 design， 或者去做咗啲好靓嘅编曲，送去唔知美国送去边度做呢啲咁嘅 mastering 嘅工作，但系佢话我冇。 我其實我呢啲錢絕大多數我都係俾翻一啲教我哋點樣打呢啲樂器啦，幫我哋做呢啲樂器演奏嘅啲老師傅嘅代導。哦，我覺得呢個又係另一種嘅，即係對於文化保育嘅意義喺度咯。 同埋所謂係咯，都係嗰個本土味。點為之叫本土味道？ 呢個真係本土味道，我都 係啊！真係追本溯源咁樣嘅喎。 我依家成日自稱咩港台台妹嘅咯，但係都真係。台到我都唔係好識聽啊！ 台北啫嘛，你未去台中？ 呢個感覺上有啲台中台東啊！ 你未去嗰度？ 南部一點的歌咁樣啦。 但係呢、這個我啱啱聽完呢首歌咧，我係有興趣聽佢成張碟係點啦，同埋我會想睇佢個 live show。嗱，即係如果佢唔係用 program 嘅話，佢、 okay. 真係要邀請翻嗰啲師傅嚟到同我哋現場夾噶嘛。咁而嗰啲師傅現場，譬如你真係當係你打嗰啲儀式咁樣先算啦。咁嗰啲佢哋如果真係打首歌出嚟，即係嗰件事點玩呢、 啊、 我覺得係有趣嘅呢單嘢。 你可以去聽成隻碟，因為好濃郁嘅台灣風味。 睇下個 stream platform 有冇。 係啦，就叫做燒金蕉啊。 係啦，呢隊樂隊叫做 啊百合花樂隊啊。 百合花樂隊， 你睇我 應該上去揾下先。 聽咗一次之後就有一種哇， 有種。个灵魂离开咗肉体嘅感觉， 系有一种够啦。 但系呢个就系嚟自台湾嘅呢个阿琼今日嘅漏网之鱼 啦。系 啦， 希望大家认识下啦。 香港其实都有一啲乐队，我几中意佢哋就系好 stick 住一座，譬如佢哋系好中意某一个年代嘅音乐，咁佢就不断去做嗰个年代嘅音乐嗰种风格咁样嘅。咁其中一对咧就系近年都好多歌会派上电台噶啦、就系对 Boogie Playboys 啦，系啦，即系佢哋通常都系玩啲系即系Rockabilly 啦。咁最近其实佢哋近年就多咗好多唔同类型曲风啦，但系都系 stick with 一啲好旧嘅，即系五六十年。年代嗰種嘅 flavor 係啦，咁而佢哋 live show 我都係有興趣想睇嘅，因為譬如上次做訪問佢哋有講啦，我哋做 live show 我哋真係想係 live 嘛，即係我盡量即係唔好用 program 啦，真係真係真樂器咯，係啦，即係用 program 你就好唔五六十年代啦嘛，因為呢啲係現代科技嘛，呢個仲係咪先？咁佢哋呢首嘅新歌咧，即係佢哋都而家要思索緊就係點樣可以重現翻嗰種五十年代嗰種南洋風情咧、而係真係用翻即係。真實嘅樂器去到做咧咁樣，咁我幾期待睇到佢哋嘅 show 嘅， 特別嘅， 係啦，咁有佢哋呢首嘅新歌叫做《南洋別戀》。 半生相聚，無奈他的心暗許。眼内藏着忧虑，此刻与我相聚，片刻欢聚，无奈欢欣将告吹，躺在怀内安心，此刻情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港区国安法兼顾了内地和特区的法律制度差异，确保有关法律在特区切实有效执行，因此不可能要求港区国安法的法律条文全部依照香港普通法的行文。郑若骅在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被问到如果港区国安法与基本法在法律理解上产生冲突应怎样解决，他回应说，按照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最终法律解释权，但不等于特区法庭不能够审案，仍可以就基本法作出解释，执行司法责任。公民党郭家麒质疑香港没有独立司法权，郑若骅强调，只要香港特区管辖有关案件，司法终审权仍在香港，只有当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管辖有关案件时，才按内地法律处理。有份協調民主派初選的前立法會議員歐樂軒宣布，基於現時未能夠確保人身安全，同時要為身邊所有人負責，決定退出初選工作。他說中聯辦、港澳辦相繼發出聲明批評初選，特區政府又表示要跟進事件或有機會違反國安法，加上左派媒體的一些報導令他深感壓力。他強調初選是合法合理，不希望自己的退出令大眾誤以為初選是抵觸法例，他認為特區政府不講道理，令多元聲音無法被包容。歐樂軒又說自己的承擔已經到極限，退出是一個沉重的決定，但他會在其他崗位繼續努力，亦相信會有其他人願意負起重擔承接他的工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去年6月至今年5月涉及社會事件被捕的人士當中，約有100名中小學和幼稚園教師被捕，無論是否被控或者被定罪，局方會按機制審議教師有沒有失德行為，檢討註冊資格，若有關教師被控或者被定罪，當局會在案件法律程序完結後審議有關註冊資格的工作。楊潤雄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去年6月至今年6月局方共接獲222宗教師在社會事件中涉嫌專業失當的投訴，180宗已經大致完成調查，其中63宗不成立。至於成立的個案，截至今個月底，當局已經向17名教師發出譴責，向9名教師發出書面警告，如果他們再作出失當行為，當局可以取消教師註冊。當局亦向31名教師發出勸喻和口頭提示，提醒不應該有損害教師專業形象的行為。巴西過去一日新增41,800多人確診新型肺炎，再多1,300人死亡。巴西累計確診個案超過190萬宗，74,000多人死亡，是全球疫情第二嚴重的國家，僅次於美國。人口最多的聖保羅州繼續是疫情重災區，累計確診病例超過38萬宗。當地傳媒報導，雖然政府承諾擴大病毒檢測，但實際檢測數量遠遠未達標。衛生部計劃今年進行2400多萬次檢測，但至今實際完成檢測的只有120萬人次，佔目標數量半成。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但明日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最後兩三日持續大致天晴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481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641.7亿。上证综合指数3,361点，跌53点。深圳成分指数13,734点，下跌26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8.45，跌3.35。腾讯控股543元，升18元。阿里巴巴243元，升3元。

恭喜蔡德才，凭这一首由岑宁儿主唱的 Fly 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作曲是卢海彤，前词由卢海彤、吴清峰，主唱岑宁儿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Fly。 之后都是一首跟 Alan 卢海彤有关的入围作品。亦都是今次金曲奖入围的其中一位大赢家，他是娃娃艺娱圈，有六项大奖入围的他。歌曲名称《彼个所在》，而娃娃艺娱圈呢一张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数下先，入围咗最佳国语专辑啦，最佳年度专辑啦，同埋佢都系入围咗最佳国语女歌手嘅奖项。 Charlie 纯粹个人角度出发啦，我觉得只系呢一首歌都好值得俾最佳国语女歌手去啦。一首讲思念嘅歌，每一次听都仲系会有种想喊嘅感觉，真系感受到当中嗰种浓浓嘅思念同埋唔舍得啦。同一时间，陈健奇老师咧亦都凭呢一张专辑入围咗最佳专辑制作人嘅奖项啊！咁阿琼咧，想简单同你讲下，头先一点钟公布咗嘅第31届台湾金曲奖嘅入围情况。跟住呢个单位咧，系我好喜欢同埋好开心佢哋入围嘅。咁你系台湾嘅一支独立乐队，佢哋叫做告五人咧。同一时间入围咗最佳新人同埋最佳乐团奖，而呢一张专辑咧，亦都入围咗最佳专辑嘅设计啊！又系专辑名好长啊！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而呢一首专辑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爱人错过》。 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 同一时间入围咗最佳新人奖同埋最佳乐团啦，其实最佳新人奖同埋最佳女歌手咧，都话咧系今年嘅死亡组别嚟嘅。所谓死亡组别咧，就系竞争非常之激烈啦，同埋基本上入围边个攞奖，都令人觉得系十分之合理嘅。一阵都有最佳新人啊吓。 他们叫做告五人，歌曲名称爱人错过，之后是另一位入围的大赢家，他是阿 Jam 邓紫棋，都是有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的。 只说的一点也是带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甘的肚的节奏跳，连挂着气子嘴巴笑，直到摔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鹿角。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汤先有追尾吃土壤，破石头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举头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各自身上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有气的爸妈买的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为一个姑娘她不得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是努力几经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应该祝他们眼睛生动，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长大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踏遍千山为了前往光鲜前方，我们摩天都不愿我没和野兽周旋，我看着黑白的脸一张张别色就在眼前，人的心态莫测幻变，就像在爱与恨之间，天使魔鬼都在身边，画着每种天的圆圈， 张美都凭呢一首《摩天动物园》入围咗最佳作曲人奖，同一时间呢一首歌亦都入围咗年度歌曲《摩天动物园》。 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拔的枝，这些同样被先生太多歪的字，长大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想被掰着吃必须磨练牙齿，别人能屠宰别管都只能把他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成功无法避开的负担，当彼此爱上了不满一开始他就出来，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额里选掉白波，一副都故意小快播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速却饿的变了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他就败露，当初都冲进好莱坞最后能冲入跑来哭，这回一个姑娘的不得尊重，这回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 阿 Ja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其实《摩天动物园》呢张专辑都有入围最佳国语同埋年度专辑奖，跟住又系一首年度歌曲啊！同一时间佢都有入围新人，真系要有佢咧，佢系九 M 八八，简直最高品质正悄悄啊！同一时间入围年度歌曲嘅作品， 有时候要懂得闭嘴。 就算眼角忍住鱼尾巴，拉上嘴巴的拉链，放下执念，锻炼自己的理智线。喝一口茶，吃一块糕，想学会豁达，时间不嫌太早。披荆斩棘，弄感性的步伐，把思想生活万事皆可达。如他们赢了世界的规则，让我们不发育的规则。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学观察人性的侧写。 那个新高度，如何推开机关，把速度懂他们招数。人生心里的苦衷，声响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穿过云霄，我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无名指，轻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过水无痕， 很好，很好，没问题，很好，没事 ，I'm OK，I'm OK。哎呦呦， 我有一把尺，要忘记羞耻才放下面子。 Every day's my birthday， 我喝两三杯就会醉，夏天好热，我脱衣服冬天盖棉被。我是一张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是我自卑，橡皮擦不听妈妈的话，也不是都不听，是谁不听，再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哼、yeah、饭可以随便吃，但话不能够乱讲。哼 No，青菜不能煮太久，煮太久了没有营养。有，不要加太多，说太话重要的时候 I don't like losing control， But I still chill， You got freedom， Are you sure？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学观察人性的特写。向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穿过云霄，我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过水无痕，很好。 仲有首歌揀未啊？九 M 八八 feature 有 Leo 王，亦都系三十届歌王嘅呢一首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最高品质郑少少》，到底花落谁家呢？10月3号，我哋再同你一齐睇下。